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96集，唐默只感觉大脑里嗡的一声，他缓慢地抬起眼睛看着傅文铎，红色的苹果从唐默的头上滚落，掉在地上。昏过去前，唐默的耳边响起黑塔的提示音，还有傅文铎惊恐的呼声：“唐默！” 叮咚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唐默成功开启夏娃的奖励。 下一秒，无数的画面和信息如同洪水汹涌地冲碎了唐默的意识，他整个人向后倒去，被傅文铎稳稳抱在怀里。傅文铎根本没时间反应，他将唐默打横抱起，冲到了李妙妙面前。李妙妙也反应过来，地球上线前他就是医生，他检查唐默的身体后说：“ 没什么问题，应该就是昏过去了。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，别说是被苹果砸中脑袋，就是被子弹射穿脑袋，应该也不会立刻死掉。” 傅文铎也冷静下来，他点点头：“谢谢。”说着他抱着唐默几下离开了高架路。傅文铎抱着唐默以最快的速度奔向与陈珊珊之前约好的地点。唐默的脸紧贴着傅文铎的胸口，他似乎在昏迷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脸色苍白难看，呼吸急促。傅文铎低头看了他一眼，默不作声地把人抱得更紧了些，闪身进入一栋大楼。在躲避球大乱斗游戏结束后，天空骤然大亮，太阳早已跃出地平线。傅文铎在漆黑的办公楼中找到一个隐蔽的房间，他将唐默放在床上，确定大楼里非常安全后，出去寻找陈珊珊和傅文生。五分钟后，三人回到大楼，傅文生立即使用异能制作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傅文铎。这些天来，傅文生的异能也有了一些进化，他可以生产出更加高级的治疗矿泉水，但是这次他生产出的矿泉水不能储藏用，且每天生产的数量有限。傅文铎坐在床边，一手将唐默扶起，让他靠着自己的胸口，另一只手将矿泉水灌进他的口中。过了许久，唐默仍旧没有醒来，双眉紧紧蹙着。陈珊珊思考道：“ 傅少校，你之前说有个苹果砸中了唐默哥哥。” 傅文铎将那只苹果拿了出来，陈珊珊再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一模一样的苹果。“ 这只苹果和您真的一样。” 他在苹果上擦了三下，苹果上显示出一行行金色小字。陈珊珊说：“ 这是夏娃的奖励，唐默哥哥杀了徐君生，得到了他的夏娃的奖励，但是您真的苹果是没有被打开的状态，唐默哥哥这个苹果已经打开了。”“ 难道说唐哥突然昏迷是因为得到了夏娃的奖励？”“ 还有这种奖励？得到奖励的人昏迷了，没得到的反而活蹦乱跳地逃走了？”傅文生觉得这答案也太不可思议了，但现在只有这种解释。“ 如果真的是因为夏娃的奖励，那唐默哥哥不会有问题，他早晚会醒，黑塔给的是奖励，不是惩罚。” 傅文铎仔细检查唐默的身体，作为特种兵，他具备非常出色的战地医疗技能。将耳朵从唐默的胸口移开，傅文铎认可陈珊珊的推断，唐默这次的昏迷或许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得到了夏娃的奖励。众人没再多想，耐心地等待他醒来。“ 当时我和小生躲得比较远，高架路上发生的事没有看得特别清楚，傅少校，你能告诉我们具体的情况吗？” 傅文铎点点头，将之前的事说了出来。他声音低沉，语速不急不慢，用的语句都是最简单易懂的，句子都很短，显然习惯于用最简短的话阐述问题。 他一边说一边解开唐木的外套，用矿泉水帮他擦拭身上的伤口。唐木受的伤不多，就胸口两处和胳膊上三道，傅文夺的伤更严重。傅小弟十分自觉地拿出了矿泉水帮自家大哥清洗伤口。小朋友的手碰到傅文夺背上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时，傅文夺说话的声音微顿。 啊，我碰到你伤口了吗，大哥？ 没有。小朋友更加小心地清洗伤口。傅文夺其实是想起很久以前，他和唐默还在上海时，唐默曾经在阿塔克组织的医务室帮他清洗过一次伤口。那时两人刚见面，还不熟，互相提防。这样想着，傅文夺垂眸看着唐默苍白的脸色，嘴唇慢慢抿起。唐默看上去似乎很不好受。事实傅文夺猜的没错，唐默从没做过这么可怕的噩梦，说是噩梦更像鬼压床。他能清晰地听到傅文夺和陈珊珊说话的声音，甚至能感受到傅文夺给自己擦拭伤口时手指的温度，可是他睁不开眼，说不出话，不能动弹。数不尽的信息和画面疯狂地涌进他的大脑，哪怕以唐默现在的身体素质，都觉得脑壳炸裂，快要被这么庞大的信息量冲垮。然而他根本说不出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那些涌进自己大脑的信息是什么。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大楼外天色阴沉，北京城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雷雨，雷声轰鸣，大雨滂沱，水滴溅在地上的声音，雷电劈下空气中微量的氮气与氧气发生反应的微妙感觉。万物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世界，空气中好像多了一张可以波动的弓弦，唐默碰不到它，却清晰地感觉到它就在那里。波动弓弦可以跨越一切坐标上的长短距离，一维的点，二维的面，三维的空间，四维的是什么？不，或许不是四维，那是其他东西。四团强烈而蓬勃的生命力在这栋大楼里闪烁光辉，大楼里最耀眼的那团生命力就坐在唐默的身边。傅文夺的身体中成千上万的细胞如同太阳，刺眼无比。唐默也能听见自己身体里每个细胞复制衰败的声音，崩裂又聚合，生命热烈又强盛，每个细胞都在茁壮成长，朝着一个不知道终点的方向进化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唐默仿佛一只干渴的海绵，疯狂地想知道那藏在这种奇妙感觉下的真相。又是一道闪电从高空中劈下，将房间照得通亮。经历了一整晚的躲避球游戏，傅文夺有些疲惫，他靠着床坐在地上闭目休息，似乎觉察到唐默的动静，他抬眼看向躺在床上的青年，唐默并没有动。傅文夺奇怪地挑挑眉，他不动声色地伸出手勾住了唐默自然垂下的一根手指，想了想，他又屈起手指，轻轻地在唐默的手背上弹了一下。昏迷的青年并没有反应，傅文夺抬头看了眼天花板，还是勾住手指。两个小朋友出去搜集情报了，傅文夺靠着床板勾着手指闭目养神。华夏大地上同一时刻有四个人陷入昏迷还未苏醒，其中最早陷入昏迷的杰克斯已经昏了六天，最后一个昏迷的唐默才刚刚昏迷五分钟。华夏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部，黄沙盖天，狂风暴起，广阔无垠的沙漠中，一个黑色小点出现在天空与沙漠的交界处。那个黑色小点越来越大，越走越近，忽然 他的右脚向地下猛地一陷，竟是碰到了一处流沙。高壮如熊的男人沉默地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深陷流沙的右脚。很快，他的左脚也被流沙缠住，向下陷落。但就在一瞬间，壮汉忽然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向空中一跃，神奇地从那处恐怖的流沙中逃了出来。接着，他没有任何反应，继续默默地低着头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前方。当他彻底走出这片沙漠时，他抬起一双黝黑沉闷的眼睛，看着路旁一个写着“欢迎来到石河子市”文字的蓝色告示牌。安德烈定定地看了一会儿，从随身背着的厚重大包里掏出一本砖头式的字典，他查阅里面的文字，低声念出了一句发音怪异的中文：“ 是何子。” 将字典收好，他迈步走进了这座城市。在他进入的那一刻，十几双眼睛刷地盯向他出现的方向。壮硕老实的俄罗斯男人仿佛拥有如同外表一样的憨厚，他静静地走着，似乎并不知道在这座小城市里，任何一张陌生的脸孔都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和攻击。他的一双大脚踩在水泥路上，无声地走进路边的一家小卖部。在他刚刚进去的那一刻，两个矮瘦的男人从一旁的小楼里跳了出来，两人互视一眼，拿着武器悄悄地跟了进去。只听两道沉闷的撞击声，十秒钟后，安德烈从小卖部里出来，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他想了想，又走回小卖部。昏暗的商铺内，两个矮瘦的男人正捂着胸口，痛苦地在地上打滚。忽然见到这恶魔回来，两人吓得屁股尿流地向后倒退，连连求饶。安德烈沉默片刻，用古怪的发音说出了三个中文字：“ 穆慧薛。” 两男人一愣，意识到这个巨熊一样的男人回来不是想杀他们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决定静观其变。安德烈再次说了一遍：“ 穆慧薛，华夏晚家，我找他。” 三人就这么对峙着。安德烈又说了几遍，一个平头男人突然明白：“ 等等，你是说穆慧薛？” 安德烈点头：“ 穆慧薛。”“ 你找穆慧雪？”“ 穆慧雪，我找他。”“ 可是穆慧雪不在这儿，这位大哥，穆慧雪在华夏三区。我之前听人说，三区很有可能是广州、深圳这种地方，或者在长三角，反正肯定不在我们新疆。您找错地方了。” 安德烈不会说中文，更听不懂中文。这男人唧唧歪歪说了一大堆，他只能听懂穆回雪三个字。他没有说话。过了片刻，就在这两个男人以为他真的只是想找人，并不想杀人时，安德烈一拳砸裂了他们身后的墙壁，整个小卖铺剧烈一颤，竟然就要塌了下来。两个男人惊恐地瞪大眼，谁料更惊悚的一幕出现，安德烈一只手抬起，撑住了那塌下来的房梁，仅仅是一只手就将厚重的混凝土顶棚全部撑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